想象当你别去，我怎可以笑着流泪，无奈纠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觉累？不必因为一次做对，余下未来也给连累，难做恋人也可相聚，无论眼前这个是谁。甜甜蜜蜜过了，明明白白变了，为何现在仍然拒绝承认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原谅我如此冷静。离离合合惯了，混混算了，谁能望着旧情再没余声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留让我承担这罪名。无限热情靠在门外，能用激情擦出激情，纯属渺茫的意外。彼此忍耐怎算是爱？来吧淡忘我的存在，除掉恋情那些感情，难让你燃烧到未来。甜甜蜜蜜过了，明白白变了，为何现在仍然拒绝承认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原谅我如此冷静。离离合合惯了，胡胡混混算了，谁能望着旧情再没余醒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来让我承担这罪名。过了，明明白白变了，为何现在仍然拒绝承认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原谅我如此冷静。离离合合惯了，胡胡混混算了，谁能望着旧情再不遇醒？和平道别算了，不伤感情，留有我承担这罪名。唯有我承担这罪名，唯有再回忆这情景。